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十六集。 还有几张？ 还不错的，有五六张。 很好，明天全部带来。 牧田说着，把信封放在身边，没有要还熊一的意思。熊一指着信封说：“ 一张300，三张是900。” 牧田皱着眉头，从鞋下方轻蔑地瞪着熊一，右眼下的伤疤显得更为凶悍。 钱等照片全部拿到再给，这样你没话说了吧？ 他的口气充满了威胁的意味。熊一当然没话说，只说了一句好啊，便欲离去。 哎，慢着。秋杰，你知道藤村都子吗？ 藤村？ 熊一摇了摇头。 不认识。 也是清华3年级的，跟唐泽不同班。 我不知道这个人。 熊一再度摇头。 你去帮我拍他的照片，我出同样的价钱。 可我不认识他呀。 小提琴。 小提琴？ 他放学后都会在音乐教室拉小提琴，看了就知道。 音乐教室里面看得到吗？ 这种事你去看不就知道了。 说着，牧田一副交代完毕的样子，把脸转向了同伴。熊一知道这个时候再多嘴会让牧田发怒，只好默默地离开了。牧田从上学期开始注意清华女子学员初中部的女生，那所学校的女生以家境好、气质佳闻名，看来他们那些不良分子正流行追清华的女生，只不过到底有没有人如愿以偿就不得而知了。拍摄他们中意女生的照片是熊一向牧田提议的，因为熊一听说他们想要那些女生的照片。熊一有他的原因，因为零用钱不足以让他继续摄影这个兴趣。牧田一开始让他拍唐泽雪穗，熊一感觉牧田真的很喜欢雪穗，证据是即使照片拍得有点瑕疵，他也照单全收。正因如此，当他提出藤村都子这个名字的时候，熊一有点意外。也许是因为唐泽雪穗实在是太高不可攀，所以转移了目标，熊一这么想。无论牧田喜欢的是谁，这都与熊一无关。午休的时候，熊一刚吃完饭，把空饭盒收进书包，菊池就来到他的身边，手上还拿着一个大信封。 你现在跟我一起到天台好不好？ 天台？干嘛？ 就这个呀。 菊池打开信封，里边放着昨天熊一借他的照片。 哦。 熊一开始感兴趣了。 好啊，我陪你去。 好，那走吧。 在菊池的催促下，熊一站起来。天台上空无一人，不久前这里还是不良学生聚集的地点，但是校方发现这里有大量的烟蒂，此后训导老师经常来巡视，便再也没人来了。过了几分钟，楼梯间的门开了，出现的是熊一的同班男生。熊一知道他姓什么，但几乎没有和他说过话。他姓同源，叫什么就不记得了。其实不止熊一，他似乎和同学不相往来，无论做什么他都不起眼，上课时也极少发言，午休和下课时间总是一个人看书。阴沉的家伙，这是熊一对他的印象。同源走到熊一和菊池面前站定，一一凝视他们，他的眼神透露出以前从未显现的锐利的光芒。熊一陡然一惊。 找我干嘛？ 同源语气不悦，看样子是菊池找他来的。 我有东西要给你看。 什么？ 就是这个。 菊池从信封里拿出照片。童元以提高警惕的模样靠近，接过黑白照片瞥了一眼，随即睁大了眼睛。 这是什么？ 我想搞不好可以拿来当参考，就是四年前的案子。 熊一看着菊池的侧脸。 四年前的什么案子？ 你想说什么？ 童元瞪着菊池。 你看不出来吗？这张照片上的人是你妈。 咦？ 发出惊呼声的是熊一。童元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再度把锐利的目光转向菊池。 不是，那不是我妈。 怎么不是？你看清楚，明明就是你妈。 跟她走在一起的是你家以前的店员啊。 菊池有点光火了。童元又看了一次照片，缓缓地摇头。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反正照片上的人不是我妈，你少胡说八道。 他说完把照片还给了菊池，转身就要离开。 这是在布施车站附近吧？离你家也很近。 菊池在童元背后飞快地说道。 而且这张照片是四年前拍的，看电线杆上贴的海报就知道了，那是无语问苍天。 童元停下脚步，但似乎没有和菊池细谈的意思。 你真烦。 他稍稍扭过头来说， 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我是好心才跟你说的。 菊池回了这句话，但童元只是瞪了他们俩一眼，便径直走向了楼梯间。童元的身影消失后，菊池说道， 本来想说可以拿来当线索的。 什么线索？四年前有什么案子啊？ 听到熊一这么问，菊池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然后点点头。 也对，你跟他读的不是同一所小学，所以不知道那些案子。 到底是什么案子啊？ 熊一不耐烦了。菊池环顾四周之后才说， 秋姐，你知道真诚公园吗？在布施车站附近。 真诚公园？ 熊一点了点头。 以前去过一次。 那个公园旁边有栋大楼，记不记得？说是大楼，其实盖到一半就停工了。 不太清楚，那楼怎么了？ 四年前童元的爸爸就是在那栋大楼里被杀的。 这 钱不见了，他们说应该是劫匪干的。那时候闹得多大呀，每天都有警察四处走来走去。 抓到凶手了吗？ 警察怀疑一个男的可能是凶手，可什么都没查出来，因为那人死了。 死了？被杀了？ 不， 菊池摇头说道， 出了车祸。警察查他的东西，找到一个打火机，跟童元他爸爸丢的一模一样。 啊？找到打火机，那一定是他干的吗？ 这就很难讲了，只知道是一样的打火机，又不能确定就是童元他爸的，所以问题就来了。 菊池朝楼梯间瞄了一眼，压低声音说， 过了不久，开始有人在传。 传什么？ 说凶手或许是他太太。 他太太？ 就童元他妈呀。有人说他妈跟店员有一腿，嫌他爸碍事。 菊池说童元家是开当铺的，店员指的就是以前在当铺做事的男子。但是对熊一而言，虽然是朋友的叙述，但却像听电视剧情一般，一点真实感都没有。跟店员有一腿这种话听了也没感觉。 后来怎样？ 熊一要他继续说下去。 这传了很久，可是没什么根据，后来就不了了之了，我也忘了。不过这张照片， 菊池指着刚才的照片， 你看后面是宾馆，这两个人一定是从宾馆出来的。 有这张照片会有什么不同吗？ 当然有，这是童元他妈和店员搞外遇的证明啊。也就是说他们有杀他爸的动机，我就是这样想才拿照片给童元看的。 菊池经常借阅图书馆的书，随口便能说出动机之类的字眼，多半是受惠于此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